僵尸先生，原著黄英，播讲六时吉祥，后期自聪。25集嘅僵尸先生咧就已经播放完毕噶啦。咁我见到好多喺评论上面嘅朋友都问，你咁短嘅，咁系真系好短。因为咧原作者黄英先生咧，当然系已故嘅黄英先生咧。据我了解咧，当时就系喺呢一本叫做唔知咩叫《武林杂志》定乜鬼嘢嘅类似故事会嘅一本书里边咧，系连载住一个呢个小说。而当时咧，亦都系香港电影最黄金嘅时期。当时拍电影咧就唔系叫做僵尸先生，本来系叫做咩咧？叫做暂停呼吸。咁由于暂停呼吸听起身好似好文雅咁样，后尾就直接叫咗僵尸先生啦。原著咧同埋呢一个电影版系有比较大嘅差别嘅。打个比方啦，例如就系电影嘅拍摄里面，佢会有一啲动作啦，甚至乎有啲听友都喺留言度问。咦，点解冇咗四目道长嘅？咁四目道长就系陈友啦，饰演一个九叔嘅师弟，饰演一个赶尸人。秋生咧，亦都系喺里边系扮僵尸吓文采嘅。咁其实呢个桥段咧，其实就系最尾秋生扮僵尸嚟到呃九叔，就救婷婷，就将呢个桥段，即系秋生扮僵尸呢个桥段咧，放咗喺最前边嘅。咁就比较贴合僵尸呢个主题啦。而只有喺小说里面亲爱嘅威哥呢先係有个名叫做武士威。小说里面亦都讲咗就係呢个女鬼小玉同埋秋生嘅呢一段人鬼情未了呢。原著里面小玉係俾九叔係打到魂飞魄散。咁由于电影呢都係要捧一啲俊男美女呀，咁所以就后咪亦都可能要表达嘅就係话凡事留一线呀，甚至乎係话一种成全呀，甚至乎一种豁达嘅原谅呀之类啦。总之呢小说同埋电影，我哋见到嘅电影係有比较大嘅出入嘅。而又因为喺僵尸先生录制嘅时候呢，我亦都知道好多听友愿意入嚟听呢一个专辑呢，这个讲古佬啦，就不可以只是讲原著上的东西，因为大家都是看电影的，应该都是，是吧？而原著里面也都是没有九叔在监狱里面的头卡住了那段，是很搞笑，我都加了进去。所以在整部僵尸先生的故事里面，基本上我是比较大胆地将小说和电影相对合理咁样将佢连接成一齐，就变成咗一个小说版啦、电影版啦，同埋呢一个讲古佬嘅三个版本。而至于点解会有僵尸先生呢一部书咧，完全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个群啦，咁呢个群就系我哋都好中意一个主播叫做碌斌啦。如果大家都知嘅话咧，咁当时佢系连载紧一部叫做《宋灵先生》。咁由于版权问题呢就停更咗啦，係咪？咁大家就好似闹劇荒咁喎，咁就你一言我一语啦，后咪就无啦啦我就俾人摆上台啦，就必然你录啦，咁我就揀。咁佢哋又想听啲灵异嘅，又想听一啲比较原汁原味嘅粤语，又想听啲相对搞笑嘅，咁我脑海里面肯定就係天花板嘅僵尸先生。而同时因为我都係一个80后，係咪？对于已故的林正英先生和许冠英先生，甚至乎是作者已故的黄英先生，我都是由衷地去佩服和喜欢他们，藉着这个作品或者说藉着这个专辑是对他们一个致敬。感谢他给了我一个很惊险但是又很好笑又回味无穷的一个童年的一个回忆的，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所以呢就也都因为有另外一个粉丝团的一姐啦，系嘛？佢就话嗱，咁就同我输到啦，就话你试下录啦。三个月里面如果你冇500份咧，就佢输；有咧就我输。咁好明显我输咗啦，系咪？咁但系亦都输得好开心嘅吓。咁亦都有一啲朋友留言就问：喂，有冇第二部、第三部啊？我系考虑紧呢个问题，因为小说就只有一部僵尸先生一， 咁但系如果我哋通过对于林正英阿英叔佢拍过嘅电影，有关僵尸系列嘅电影，完全系可以有一个叫做九叔宇宙嘅打开嘅，系嘛？但系如果继续落去嘅话咧，我必须系要将所有嘅电影里边嘅角色，因为唔同嘅电影会有唔同饰演嘅角色啦，人名都可能会唔同啦，所处嘅地方啊都会唔同啦。咁我可能会花啲时间，尽可能地将咁多林正英先生拍过嘅电影，将佢里边嘅一啲情节，将佢合理咁将一条线将佢连起身。咁先有可能有僵尸先生嘅第二部、第三部，甚至第四部、第五部。如果系有呢个时间同埋有呢一个精力嘅话咧，基本上我都会尽力去做好呢件事嘅。所以有啲好醒目嘅听众，例如呢个谢哥哥啦，佢就由呢个二十五集嘅片尾里边听出啦，喂，下一部系咪讲一眉道长啊？我觉得啊，你都系行家嚟。一眉道长佢会系喺呢一个系列里面出现，但系就唔会系第二部。亦都有啲好耳尖嘅听众又知，咦，系咪片头同埋片尾都系嚟唱噶个主题歌或者片尾？咁啊，当然系啦。咁点解系要我唱唔播原版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啲嘢如果一头一尾都系自己亲自去完成嘅话咧。咁我觉得咁样做应该都会系算入全心全意嘅一种仪式，对林正英先生啦，包括系对自己、对僵尸先生、僵尸电影呢一套系列嘅一种尊重。如果大家觉得我唱歌都唔算难听咧，我都会继续咁做嘅，系难听都冇计，我都系会咁做嘅。所以咧，呢、這个小彩蛋就系特别鸣谢陆斌啦、一姐啦。仲有好多支持我哋嘅朋友大风啦，系嘛，谭笑啦，排名不分先后，祝大家收听愉快，最紧要系听得开心啲得啦，因为录书咧，特别系粤语嘅广古佬咧，第一佢唔赚钱嘅，啊，咁冇收钱噶嘛，而录出嚟所花费嘅精力，甚至乎系花费嘅时间，都系一个好巨大嘅成本嚟嘅，你要牺牲好多嘢先可以做到呢件事。所以都希望各位听友咧都多多支持粤语嘅主播，无论你觉得佢讲得好定唔好都好，只要亦仲有人做紧呢件事，好多人做紧呢件事，咁粤语讲古呢一个传统嘅可以讲事业咧，佢就唔会消失噶啦。而且粤语嘅受众系一定唔够国语咁多嘅，至少喺国内嚟讲系嘛。所以亦都难得大家都支持，话诶，阿吉祥哥你可以继续讲，咁只要有人愿意听咧，我都会继续做嘅。衷心感激大家嘅收听，希望大家中意。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黄，想想想。全心怎会不思考，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熬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